关于朝鲜半岛和平保障问题的国际会议12月15号和16号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裁军及和平研究所工作人员等外国和地区的安保专家参加。